即係新北市嘅即係名產。各位观众、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、收听《玉敏踢爆之说文解字》。今集的主题是《幕后而观》。《幕后而观》这四个字是出自司马迁的《史记·汉语本纪》：“人或说汉王曰：‘关中左山何四塞，地肥饶可都以罢。’汉王见秦宫皆以烧残破。”又心怀私欲东归，若富贵不归故乡，如衣袖夜行，谁知之者？说者曰：人言楚人幕后而观矣。果然汉王闻之，烹说者。这个历史故事是讲什么呢？就是说秦朝末年领导诸侯起而抗秦的汉羽勇敢善战，好快呢就将秦国的军队打败了。后来他亲自带兵就进入咸阳，将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杀了，又将秦国的皇宫放火烧了，烧了三个月火都被熄晒，亦都搜刮掳掠这个大量的秦国财宝和妇女，准备东归彭城。在这个时候有人就跟他献计，就说关中的地势险要，土地肥沃，可以建都成霸业。那韩愈就看到个宫殿就已经烧毁残破，他心中就怀念故乡，于是就说一个人发达富贵了又不回去家乡，就好像锦衣夜行，那又谁知道他富贵呢？那个献计的人呢就出去批评这个韩愈，他说唔怪得人哋话楚国嘅人只系大帽嘅马骝，真系一啲都冇错。嗱，呢句说话俾韩愈知道之后咧，知道呢个人喺背后讥笑佢，于是就将呢个人咧捉咗，就活活将佢咧喺油锅里边咧处熟咗。幕后即系离后，幕后而观咧就系指离后性急躁，唔能够好似人咁苟着观待。后来就用嚟讥笑嗰啲徒具仪表、没有内涵、浅薄无知、品格低下嘅人，亦都可以比喻徒具衣冠而毫无人性嘅人，即系衣冠禽兽。嗱，呢个常用嘅成语咧，有时又会用嚟讽刺嗰啲投靠恶势力、窃据权位嘅人。幕后而观，亦作幕后而观、幕后冠冕或者幕后衣冠。香港主权移交21年来，有权有势的人位居要津，多数都是属于幕后而观之辈。这些无才无德的人位居要津，而且倒行逆施，祸港殃民，令到香港不断向下沉沦。就好像最近港铁沙中线爆发骨牌式的安全危机，红磡站剪筋丑闻未了，土瓜湾站就被揭削薄这个钢筋墙，会展站呢又被踢爆小放工字铁，随时有长塌人亡之危，真是匪夷所思。沙中线是香港首条的千亿铁路，不但工程延误超支，在即将落成之际又接二连三被揭发豆腐渣工程的丑闻，特区政府和港铁呢就互相推卸责任。幕后而观，即是衣冠禽兽的运房局长陈帆，年薪过千万港元的港铁行政总裁梁国权两个人窃据权位，不需挂冠，继续发财。多谢各位收睇收听 本节目下集再见。